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心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悠悠亮，晚风吹彻入海浪。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喧沙，难掩这风雅，不为痴情却爱花。

就位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。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六人游定制旅行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体验定制旅游的快乐。 我是乐视帮联合创始人卢武波。新春佳节之际，我代表乐视帮 APP 群体员工祝金鼎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。乐视帮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，为您保障365天的行车安全。 大家好，我是九便利联合创始人张力。2018年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，我代表九便利全体员工，真心祝愿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们新年快乐，财运滚滚，如意平安。 更是会感慨，心都埋怨，还有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你当时明白，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，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，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，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这就是爱。